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今日咧就出现一个非常之爆炸性嘅事态啦，就系大陆嘅13届全国人大常委会29次会议咧，就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咁啊，头先我各位有听新闻都已经知噶啦，系嘛？即系主要咧嗰、那个内容系点咧？啊，就外国咧系违反国际法同国际关系基本原则，以各种借口或依据其本国法律，对我国进行压制打压，对我国公民组织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干涉我国内政的，我国有权采取相应反制措施。这个是那个解释，又看啦，内容什么呢？第一，最实质的这些，中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呢，可以决定将直接或间接参与制定、决定、实施这个呢本法第三条规定的歧视性限制措施的个人、组织就列入反制清单。啊，这一条呢最关键。这条关键呢，我们就为什么会有一些爆炸性的后果呢？我们很快就会讲到了，是吧？好啦，咁除根据第四规定呢列入反制清单的人和组织之外，国务院有关部门，国务院啊，还可以决定对下列个人组织采取反制措施。列入反制清单个人的配偶和直系亲属，列入反制清单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或实际控制人，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担任高级管理人员的组织，由列入反制清单个人和组织实际控制或参与设立营运的组织。咁啊，呢啲其他就讲吓点咧？就话采取咩措施咧？唔俾签证，不准入境、驱逐出境等等。第二，查封、扣押、冻结啊，呢啲咁嘅个人或组织，即系违反中国嘅反制裁法，喺我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嗱，呢个咧本来咧，即系如果一路到一年前呢，就都是限于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外国制裁法，是限于整个大陆。 嗯。 即是等于2017年呢，他曾经两会通过叫国家情报法，就是呢限这个中国公民呢，无论在出面都有义务呢，是要为国家呢这个情报工作呢是要效力。这个呢当时你就算通过呢，我都知道是不适用于香港。但是这个叫今日通过这个反外国制裁法讲完之后呢，即刻这个中国航天大学的法律系教授田飞龙呢就发出指令，就话向这个呢反外国制裁法呢是应该列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三。咁即系跟住下一步就要由呢香港特区呢根据这个附件三呢，是吧，就在香港做嘢。咁呢按照呢个叫港版国安法个先例同步骤呢，呢、这个反外国制裁法呢就迟早照田飞龙嗰种讲法，就有一个港版嘅反制裁法。 田飞龙呢佢指出呢，就嗰啲理据我就唔重复啦。咁佢举咗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正如头先陶生你所讲啦，就将呢部法律呢放入基本法嘅附件三。咁于是乎呢就即刻就通过就生效㗎啦。咁呢一样呢就 香港都生效 最快嘅方法啦。咁但而家暂时呢就冇呢个咁嘅消息。大家 喂仲冇啊，田飞龙讲佢仲话冇。 即係政府冇呢个咁嘅消息。咁第二呢就唔列入附件三，就係、是、特区政府主动啊自己立法或者修订。 呢个田飞龙嘅指示。 一个即係你一系就自己瞓低，如果唔系呢 咁 就。 咁有个港版反制裁法。 嗯。 换言之，这个林郑月娥在民建联那个培训班讲嘢咧，那个伏笔啊，就话咧佢俾人制俾美国制裁啊，好惨啊，系嘛？咁咧，所以坚决支持咧，国家咧立呢个反制裁法，即系佢坚决支持咩咧？ 嗯， 就是支持呢个反制裁法喺香港咧系有效。 嗯， 嗰、那个结果系会点咧？根据田飞龙嘅讲法咧， 嗯， 就系、是、现时啊。 是令到特首林鄭月娥每個月出糧要焗住出現金在特首這個前港督府禮賓府數銀紙的有關銀行，包括匯豐銀行、渣打、恒生其他所有香港銀行，如果由反制裁法香港版生效第一日開始，仲係對林鄭等香港相關官員繼續實行美國政府嘅制裁咧，咁呢啲叫做恒生、匯豐、渣打等等，可能包括中國銀行啊，因為咧佢到目前為止，中國嘅銀行喺香港嘅分行應該係會焗住執行緊美國嘅制裁令。 嗱，因為呢個 呢啲銀行嘅總經理嘅高級人員。就佢哋咧係會受到反制裁法嘅懲罰，包括佢哋喺香港嘅不動產會被特區政府反過嚟。 因為呢個反制裁法裏面嘅條文咧，其中一項咧，我諗就同頭先你所述嘅假設情況咧係最關事啦。因為裏面條文係講明，任何組織同個人不得執行或者協助執行外國國家對我國公民組織採取的歧視性限制措施，即是呢，換句話說，在之前美國或者歐盟現在對於特區的官員呢去實行那種制裁呢，如果有任何的銀行，我不理它究竟是保險公司還是實體銀行、虛擬銀行甚至任何金融機構執行這些外國的制裁呢，那佢就犯咗呢条条文啦，因为佢你任何组织同个人不得執行嘛。咁如果你執行，咁你就犯咗法㗎啦。 嗱，换言之，而家今晚听到呢个消息，应该如果我合理推断打緊冷震㗎呢，就应该係香港现任上海汇丰香港上海汇丰银行非執行主席黄东升。同埋汇丰渣打其他。是吧， 那些大班啊。 这些呢即是他们的亚太区呢，什么联席行政总裁啊，是吧， 不止啊，其实你只是举成讲来讲去汇丰渣打恒生，是即是可能那个所谓打击面太窄了。因为还有譬如说 AIA 啊、宝城啊， 如果 什么万通啊，这些保险公司，如果你们有 不受理以林郑月娥为首的，或包括埋香港譬如说警务处长邓炳强啊等等呢，佢哋嘅銀行户口或者咧購買保險咧，呢啲 AIA 啊， 即係你唔受佢買保險，又或者要佢退保， 係啦，或者呢個你聽嘅美國制裁令啊嘛， 嗯， 咁咧，你哋呢啲 AIA 嘅行政總裁或者前線有關啊，係傾開嗰個保單啊。那個姐姐啊， 喂，咁啊事少啊， 你都係執行。 如果根據呢條法律，假設喺香港實行，佢成棟 AIA 啊，嗰種大廈都要被凍結沒收啊，係 啊， 因為佢犯咗呢個反制裁法啊嘛，因為佢裏面嗰個講到明啊嘛，係呢個動產同不動產啊嘛， 銀紙咧， 銀紙啊， 咁咧就可以咧，嗰陣時候鄭若華都俾人制裁緊噶嘛， 嗯， 律政司司長。 嗯， 咁当然佢哋 call 捞嘢咬牙切齿諗都唔諗就可以名正言顺執行返呢条反制裁法呢，就反噬返呢过去大半年呢係俾你美国下令制裁緊嘅各有关单位。所以呢，如果我係林郑同郑若华等呢，我一定呢 第一时间立法。 第一时间游说中国政府呢，我一唔使田飞龙讲， 嗯， 我自己都嗱嗱声听日即刻喺香港，喂，要求加入基本嘅附件，然后由郑若骅自己亲自夜晚开工自己写啊，嗰条香港法律就即刻执行。 嗯， 但仲有呢，这个咧系由中国国务院决定喎，呢啲不动产如果没收啊， 嗯， 啊嗱，如果你话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咧，就变为香港法律咧。咁系咪到时系由中国国务院啊，喺北京嗰度下令即刻闪电就没收你 AIA 或者香港汇丰银行总行成栋嘅不动产呢？系嘛，嗱呢个咧就点样样还原为香港啊嘅相关法律啊，定系由特首自己啊去下令啊？ 是代这个或者叫国务院授权给香港特区政府行政长官去执行这个冻结令。 因为 这个呢就下回分解。 如果我们这样推演呢，即当然假设性呢，即香港的外资企业或者银行或者保险机构甚至任何的这些这的 外国的公司呢，它面临一个叫做即一个选择。你一系 你就听Donald Trump 同拜登， 系啦，听欧美嗰边嘅嘅法例，一系就听中国呢边嘅反制裁法。 嗯、 你冇得喺中间咧，就 即系冇一个舐制 舐两边啊！我 喺呢个问题之上，如果香港特区嘅官员， 嗯 ，OK， 嗯， 系起码系受到呢啲美国方面指令啊，令到香港嘅金融銀行或有關單位咧，係制裁嘅話咧，呢啲喺香港開設嘅金融銀行機構啊嘅 CEO 同埋相關行政決策人員咧，就全部大鑊嘅，加埋屋企啊， 屋企人屬啊， 係 親屬啊嘛， 係嘛嗱咁，而家喺匯豐銀行或者呢啲相關銀行咧，可能 handle 開。啊！呢啲特區政府高官俾人制裁緊嘅嗰啲人嘅户口啊，咁呢啲咁嘅香港嘅職員咧，咁你哋自己睇路啦，係嘛？ 嗯， 啱唔啱啊？ 咁啊， 要唔要自己嗱嗱聲喺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前辭職咧？係嘛？嗱嗱聲唔做啦，好似而家嗰啲香港嘅嗰啲咁啊，好多名牌學校嗰啲咁嘅教師咁嗱嗱聲辭職跳船，找個 BNO 移民英國咧？啊，仲唔知喎？仲有冇追诉权都冇讲话，有冇追诉期？ 系啊，因为 要报仇咧，系可以有追诉期。 因为通过今日嘅通过咗之后，就冇提及到港澳地区咧点样处理同执行。咁呢个留白啦，我叫做或者叫留一手啦，系嘛？咁啊之后点样咧？咁睇下。 嗱，當然咧， 政府點回應啦？ 不幸中之大幸咧，這個反制裁法咧係同廣大香港嘅市民同埋生意人無關嘅。 嗯， 因為咧，任何人你要受到呢個反制裁法嘅懲罰咧，首先你要得罪美國先，係咪？首先 又唔可以咁講。 係啊，邏輯上嚟。 唔係你話對小市民影響啊？ 小市民無啦啦點會得罪美國啫？你要得罪咗美國，而美國懲罰咗你啦，你呢條反制裁法就係上邊做靠山，而家我幫你出頭。咁所以 呢個係最直接表面咧，但係我即係舉個例，咁如果 AIA 或者咩 Manulife 咩保誠全部撤出曬香港， 咁係另一回事。 咁你揸住佢個保單 啊？哦，咁你同 AIA 傾，咁你咪個別同 AIA 或者英美呢啲保險公司傾咯。嗱，所以係咪中間有個空窗期？我唔知啦。 嗯， 你就算舊年你話立國安法都係六月初嗰陣時講，嗱嗱聲七一生效啫。 嗯， 係嘛？咁所以如果你話阿林鄭嘅態度極之積極啦，佢話堅決支持啊呢、這個叫做以眼係咪叫咩？嗰、那個叫做中文原文叫咩？ 啊？ 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定系 以牙还牙，好似系， 系嘛？佢系身受其害啊嘛，因为佢讲咗嘛，受到外国制裁咧，我哋特区政府系有亲身嘅体验，即系佢自己啊嘛。 嗯， 咁所以佢话好惨啊嘛，终身都系咁啊嘛。嗱，最紧呢个谜底咧就出咗嚟啊嘛。 嗯， 就回应翻啊，前日啊何柱国啊就话：，喂，你估你制裁好惨咩？我哋香港受制裁唔怕。而家救兵到，呢、這个救兵就系北京，系嘛？嗱，而家呢个新嘅重大嘅进展咧，系非常之震撼。 呢样比国安法更加 好啦，广告翻嚟再讲。 嗱，补充翻啦，头先你提及咧，即系林郑月娥喺个记者会上边讲到咧，支持国家嗰个反外国制裁法。咁佢话呢係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咁啊都好文雅嘅讲得係咪咁啊佢 咁啊身受其害当然支持啦係咪、所以呢如果係林郑啊郑若骅呢啲一定熱烈拥护田飞龙教授嘅指示，同埋呢即刻呢就责成呢个律政署呢就嗱嗱声啊你写定呢个叫港版嘅反罪罪法都得啦。啊，因为咧，你日日咁样数银纸出粮啊，唔用得信用卡啊，咁样唔系办法。 唔系，仲有好多被制裁嘅官员啊，居民、国安处嗰个处长 都好似要留下声熟翻层楼啊，好似咁 嗱， 呢啲系咪即系可以吐翻口污气咧？ 啊，呢个都当然系报仇啊，翻身啦。 嗯， 好啦，咁而家咧就，所以我话黄东胜咧系应该咧带头咧要出嚟俾个反应啊。 嗯， 啱唔啱啊？ 或者问下访问下呢啲。 所以香港嘅 銀行界嘅金融界， 而家咧就應該喂，如果有香港嘢，成日話新聞已死啊，新聞生定死，睇你點。 咪問下陳茂波咯，佢都係財政司。 冇錯啦，嗱，啱啱我淨係想講，陳茂波係 look after 呢一份嘅。 係咯，佢個範數嚟噶嘛。 嗱，你要問下陳茂波，你要表一表個態。 嗯。 你支唔支持呢個咧反制裁法咧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喺香港即刻醒一個？香港版嗱，你个老细阿姐林郑咧就话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奋身支持啦。请你陈茂波先表态，你身为香港特区一国两制之下嘅财政司司长，你支唔支持？ 嗯，系啊，记者可以问佢嘅，尽快。 唔系尽可以，即刻要问，问完之后就再问汇丰最大间呢间啊嘛嘅黄东胜主席，你有咩打算？你点睇？你第一，你支唔支持？你赞唔赞同？ 人哋赞唔赞同？人哋国安法都走去签名，你唔好 咁 样啦。 咁即系唔使啦，咁即系顺理成章，黄东胜一定会签名支持啦，啱唔啱？ 嗯， 系嘛？好啦，咁咧就好玩啦，系嘛？咁跟住咧，你再问下其他 AIA 啊、美国啊、英国啊呢啲咧，金融嘅机构。Okay? 唔使啦，不如就直接整个嗰啲好似灵堂嗰啲签名，即系调研名册咁，搵一日 call 晒呢啲所有呢啲国际嘅金融机构嘅主席、CEO 或者董事局主席， 即系换言之， 就排队去签名支持。 No big deal 嘅，就唔系话讲到咁严重，系咪要供啊？黄东胜全家嘅产同埋汇丰咧，未必佢哋投降咪得咯。只要黄东胜咧即刻今晚同伦敦准部政总部整个市长会议。话咧呢个咧反制裁法即将有一个好高嘅机会喺香港实施，咁成个汇丰全球集团咧个利润咧据说七成咧系来自远东地区，咁咧就由黄总裁咧主席咧就向英国总部嘅白人主管咧系强烈推荐，我哋喺香港嘅汇丰不能听从美国嘅制裁， 即系拣。 系啊，你唔執行啊，咪你嗰啲不動產咪冇事咯。即系話照樣今晚十二點搶先開翻俾林鄭嗰只銀行户口，等人。 喂，似乎得喎呢招，因為睇死美國嗰邊咧唔夠膽，或者係唔會咧就即系屈服噶嘛。 所以呢一招咧個難題咧。唔系怼俾黄东胜等嘅，系怼翻俾拜登政府嗰边， 系啊，将个波打翻过去。 你仲执唔执行阿 Trump 嗰阵时啊？呢啲咁嘅制裁令，亦都咧剑指埋英国嗰边。英国嗰度咧就外相蓝韬文曾经讲过啊嘛，几个月前我哋咧用几个月时间咧都要考虑对林郑等人嘅制裁。咁英国嗰度咧制裁嘅结果，嗰、那个咧就未曾出嚟。啊！所以呢镬嘢大茶饭嚟噶，等于龙门客栈咧，就一个嗰个叫做石樽咧，系攞起砰一声踢开晒啲嗰啲杯咧，就掹把剑出嚟，然后对面嗰两三台全部起身就立住握住啲剑，然后佢一把剑咧就指住三台，随时就开拖放血噶啦。呢个系非常之核爆型嘅进展嚟嘅。所以我话平时的士司机、香港普通市民系睇戏嘅，因为你冇得罪英国、美国先咪得咯，系嘛？你行得正、企得正，同英国、美国唔系仇家就冇问题啊！好啦，新闻翻嚟再讲。原来汇丰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咧，就黄东胜咧已经喺。两日前咧仓促辞职，即时生效。咁而家咧新嘅大班咧就系、是、廖以健以及咧一个叫 Surinder Rosha， 即系个名冇改错 ，Surinder 刘云。 投降。 唔係，諧音啫，你講緊。咁啊，我覺得阿黃 咁啊，呢兩位咧要出嚟啊講講嘢啦。 退休就即係講咗好耐㗎啦，但係一路揾接班人咧都揣測咗好多，咁啊，但係個時間性真係好巧合，跟住幾兩日後就。幾日後啦，幾日後就呢個反制裁法咧就通過咗，咁啊嚇，咁啊都幾合時宜啊。 咁啊變咗呢一位阿廖宜堅啊，呢位新大班咧，我睇都要出嚟咧，即係交代一下。咁當然最重要嘅就係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啦，係嘛？陳茂波身為一個財政司司長的角色呢，他成日都口口聲聲說香港要維持一個呢是比國際是有信心的金融城市啦，是吧？嗱，而家咁樣樣咧，出現一個咁嘅難題咧，香港呢個國際金融城市啊，對於世界嘅吸引力啊，啊，同埋你話一國兩制啊，佢哋自己講噶嘛，係堅決咧，仍然咧係會貫徹啊，不走樣不動搖啊。如果呢個叫反制裁法喺香港咧係實施啊，請問就算唔算走咗樣同動搖咧？係咪？ 不過而家即係嗰個。政治嘅氣氛咧係好冰點，我真係覺得係去到，因為連歐盟咧亦都再次指出咧，即係香港嘅情況啦，就話違反呢個中英聯合聲明啊，同埋一國兩制啊，咁啊中方亦都啊就當然質疑翻歐盟呢個咁嘅言論，咁兩者你都知歐盟一向喺 Donald Trump 嘅時候咧，其實同中國係有偈傾嘅，但係而家咧喺拜登政府上台之後咧，反而歐盟咧就離中國越嚟越遠，除咗撤回嗰個中歐咩嗰個 投資 協定之外咧，而家直情高調咁樣去譴責，咁當然個關係就 冇㗎啦。所以咧，即系我哋不妨啊，同大家分享少少嘅秘密啦。我哋咧喺美國總統競選期間，點解我光明頂啊？係咁支持呢個 Donald Trump 咧？即係嚇，實不相瞞咧，我哋一早已經睇得出嚟，如果拜登上咧，係對中國更加不利。咁所以咧嚇，其實暗中都係維護住香港同埋香誒大陸嘅利益， 有苦衷。 系啊，就希望阿 Donald Trump 上，因为阿 Trump 上咗，起码不能够拉拢结盟呢个欧洲，英国都冇咁容易。咁咧，你个中欧投资协定咧，而家就已经执行紧啦，系嘛？ 系啦， 但系好可惜啦，大陆方面咧就喺度俾钱一啲咧北美啊、加拿大啊一啲咁嘅香港移民咗去嗰啲低端左交咧，系嘛？咁咧就喺度指责咧话香港嗰啲。支持阿 Trump 嗰啲係極右法西斯啊！咁我哋喺香港喂，即係極力想為中國做啲嘢，係嘛？咁都好難咯。既然係咁啦，就唯有苦笑攤攤手啊，求人得人啊，祝你好運咯！你而家睇睇中歐投資協定，如果阿 Trump 咧係連任咗咧，歐洲咧都已經攬咗大半隻腳翻返去中國嗰度啦。是咪？但系咧，中方咧，佢下边嘅一啲支持者咧，就猛咁话拜登做咗好，系更加好，就叫人投拜登。包括咧，喺大陆嗰啲美国华人，咁我哋呢啲睇政治同埋睇得咁长远、咁透彻，梗系啦。当然啦，呢、這个拜登后边有一股咧左交意识形态，呢、這个本身系对西方文明带嚟嘅损害咧，都非常之大。不過呢個係其次，既然而家係咁，事情都過咗就無謂講啦。嗱，而家咧好啦，你又睇下拜登咧就會唔會縮手咧同冚派？ 仲有， 同埋你睇下拜登嗰邊咧又有冇反制措施？ 拜登咧去完歐盟開個峰會之後咧就去英國，去布魯塞爾，就同北約個開會。咁你都知 Donald Trump。在位的时候 做不到這樣， 对北约是很不友善的，甚至讲到呢要不傍水啦，还说要解散北约，所以呢都同顶不上 Donald Trump。你看看，但现在拜登去完欧盟跟住就去布鲁塞尔，就同北约开会。 那你现在看回是不是对整个西方联盟 是拜登的破坏力是大过黏合力。不是，这个对不住，这个是不是 黏合力 Donald Trump 是 Donald Trump 的破坏力是不是远远高过这个拜登的黏合力呢？是不是？ 是啊。 我现在搞到不知道怎么收货，是吧？ 唔系咁，同埋即系去事到如今咧，亦都有另外嘅消息啦，话中国对于拜登嘅耐性啊，嗱呢啲喺大陆嘅媒体报道噶，啲即系江湖小道消息，话对于拜登嘅耐性已经消失啦。 嗯， 即系嗱，佢上任几个月咧，一路咧，你见好多媒体咧对拜登咧系好克制嘅，唔似对 Donald Trump 嘅时候咧， 咁咪即系 喺度谩骂嘲笑啊，对拜登好尊重嘅，但系嗱，我预言嚟紧咧。开始对拜登开拖噶啦， 所以咪显示得到大陆高层啊，中共高层嗰啲咩智囊对美国嗰种判断咧，系几咁渣咯，系咪啊？下边嗰啲一影废犬，一犬废影就百犬废声。 咪仲有一样嘢 跟嘴咯， 最低限度喺 Donald Trump 在位嘅时候都冇美国军机咧， 系啊， 堂而皇之咁样降落喺台湾啦， 喺韩国嘅美军基地起飞啊，唔系首尔国际机场啊， 嗯， 系韩国嘅美军基地起飞啊， 系咯， 啊，台湾冇美国冇美军基地，所以焗住啊。就喺台北嘅桃园机场降落咋， 嗯， 系咪？ 松山机场 底线啊，松山添啊， 松山机场 哦，仲串， 佢表演喺呢个C-17咧，喺短过1000米嘅跑道降落。 咁嗱，而家你话不准触及红线啊？ 我记得环球时报报讲过， 俾上边踩啦，俾啲网民 系啊，而家唔系我哋讲啊，系大陆讲啊， 话美国军机一降落台湾咧就系、 是、台海。就是打响 开战之时。 咁而家好多大陆个网民呢就问返喂打未，而家唔系我哋问大陆网民啲外国粉青啊。 我就无谓加把口啦，呢啲唔关我哋事囉，系咪？ 嗯。 啱啱我 引述 啫。 我引 述啱。 引述啲粉青。 你唔好加任何判断。 我冇判断 好啦。 我引述啦。 我警告你啊。 我梗系唔想见到战争啦，系咪先？ 你连呢句都唔好表态，咩叫唔想见到战争？你点知战争啊？中国一定打输，或者啊36小时中国拎唔拎清晒美国欧洲场咧？你呢句说话就讲得出嚟有问题，你已经系表咗态，咩叫唔想啊？ 啊， 如果你知道中国赢紧啊，你应该话我就想见到战争，啱唔啱啊？ 咁唔好系嘛？咁战争， 你点知可能三分钟搞掂咧？上边嗰啲咁嘅北斗卫星嗱嗱点咗月啊，盲晒成个白宫不战而降咧？你点知啊？ 即系美国自动冚旗啊？ 系，所以我哋呢个唔系一个道德嘅判断节目，讲咗一开头已经讲咗系一个逻辑推理嘅常识事实节目嚟噶嘛？啱唔啱啊？ 好。 你希唔希望啊？战争系你嘅事啊，不听众自己啊嘅愿望啊，唔系我同你啊嘛，知唔知啊？ 咁大气电波， 所以睇路啊， 系嘛？我都要戴翻个头盔啊，虽然我心里边点谂，系嘛 ？哇！你要只能讲喂，可发生战争嘅可能性咧系日益增加。 嗯， 但身为一个超然客观中立嘅主持人，系不能够讲我唔想战争发生，或者我想战争发生。嗱、嗯，呢啲就系、是。我哋光明顶十几， 我知道啦 嘅宗旨。 嗱，我可以咁讲啦，我话我觉得战争系能够推动人类文明嘅进步， 系啱 啊，造成好多科学上嘅突破， 系啦，减少咧低端人口， 嗯， 同埋咧系可以咧就有效咧系保护地球嘅自然资源不受污染，呢啲系战争嘅好处， 嗯， 坏处当然咧就好可能咧。是引致好多军人啊生灵涂炭啊诸如此类呢啲嘅三幅皮啫。我何处国话真係如雨残片嘅嘢系人都识噏㗎咁样噏少两句。 係啦。嗯。 啱啱嗱而家呢唔好讲返咁远讲呢个叫反制裁法。啊嗱杀到埋呢今日希望呢汇丰啊其他嗰啲呢支持过国安法嘅呢就嗱嗱声呢个表态出嚟支持返反制裁法喺香港实施。因为呢国安法港版国安法同埋反制裁法一旦喺香港实施，佢系一对孖生兄弟嚟， 或者哈馬生子妹，有此就必定有彼， 因為有國安法先至有外國制裁， 冇錯， 有外國制裁才有反制裁法， 所以在邏輯上，所有支持過香港版國安法生效的呢的機構，都應該順理成章必然是支持反制裁法，是不是？ 咁我覺得呢，即係跟住落去唔知會唔會外國。 我話齋你行得正企得正，你使咩驚俾中國反制裁法嗰度喐你，你行得正企得正。係咪？ 咁而家要驚。而家我驚嗰啲國際企業金融機構佢面對一個人生嘅抉擇，就係究竟俾中國制裁好定俾美國制裁好。 唔係你驚你喂正所謂官府在遠就拳頭在緊，而家大陸話俾你聽呀。你一系咧，你就执包袱，躝翻翻去紐約、倫敦咧，系揾翻鬼佬錢啊！你喺我門口咧，門高九大嚇，皇后大道中幾多豪，整件咁嘅嘢，為價值咧又成千億，由你制裁我條女叫做林鄭月 娥。唔係，我覺得我最簡單。 我而家唔爽啊！我而家要為條女出頭啊！ 唔係，而家梗明啦，但係我覺得最實際就係應該由中資嘅銀行咧率先去。執行呢個反制裁， 當然啦， 其實唔需要香港立法嘅，因為你係中資銀行嚟噶嘛。 中國銀行應該趕在反制裁， 你就算未有香港版反制裁法， 先宣布跟咗中國大陸， 冇錯， 跟中央， 應該佢率先係出糧俾林鄭月娥， 係啊， 唔使佢數銀紙。 由今晚12點開始計啊，10分鐘。 你使乜立法啫？呢啲嘢，呢啲係 冇錯， 呢啲係外國嘅問題。 中資嘅銀行咧，就根本唔需要等待反制裁， 唔需要等。 就你首先要表忠愛國先， 系啊。 第二就係、是、順便向外資咧施埋壓。嗱，我就表 即係舉個例，即係唔通中資銀行喺香港未有國徽國旗法之前，你唔去尊重呢個國旗或者國徽、啊、國歌咩？ 係啊， 我你唔使立法噶嘛，呢啲 係 嘛？咁一樣啫嘛，即係中資銀行，你唔使呢個反制裁法喺香港實施，其實你已經要執行呢個反制裁法，即刻用銀行户口出糧俾林鄭月娥。我覺得呢個最簡單。 所以今晚呢就如果係呢方面有高效率，林鄭應該 去開户口， 騎騎喺12點正走返去中銀呢、啊、開返個户口。 係呀、啊、出糧以後唔使數銀紙。 如果有櫃員機呢唔使囉，慳返囉，直情啦、打個電話俾中銀嗱、我而家有600萬 cash 喺嗰個 禮賓府， 禮賓府嘅夾萬，你即刻派兩條僆戴口罩上嚟搬， 帶埋數銀紙機嚟， 係咪？帶埋數銀紙機，我就去沖個涼，我去沖個涼，我聽朝咧就起身咧，我就落去聖總嗰度翻工之前，我 call 曬記者，我就行路落去，經過中銀嘅櫃員機咧，就笑口噬噬，就喺嗰度撳錢。又話俾你聽，我贏咗。 跟住話俾美國政府聽，拜登政府聽。 呢、這個呢應該聽朝9點呢發生。 俾美國 你就贏曬啦。 話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廣告返嚟再講。所以呢個叫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呢，係咪就唔係講笑嘅。 係啊，因為影響好深遠㗎，呢個反制裁法。咁啊，唔止係咁。 咁但係而家你身為一個特首好似林鄭月娥到咁嘅處境呢，佢根本冇回頭路㗎嘛。因為呢感同身受佢自己受害人同埋鄭若驊其他嗰啲。是吗？仲要呢话查清楚呢系俾你美国玩足佢一世㗎。所以如果我系林郑呢，我老虎都要博连任喎，你知唔知呀？不但系林郑要博连任，所有被美国制裁名单嘅高官都要博连任。点解呢？因为如果你冇得连任呢，你就自动变回平民喎。是吗？自动变回平民呢，下一个特首升上嚟呢，美國呢亦都可以順便暫時落台，唔需要制裁埋 automatic 嚟制裁下一個特首喎，係咪？特別下一個特首曾俊華做咗，唔都美國佬話制裁埋佢咩？咁呢變咗呢全個特區政府大換班呢，就美國拜登嗰度即刻呢就 hold 住晒所有個制裁，就由新嘅一頁呢從頭開始，係咪？譬如話啊，即係講我當係下一任特首曾俊華，然後政務司司長唐英年， 然后由他们就全部委任过了司局长，包括警务处长。咁本来俾美国制裁嘅嗰啲就贬为香港平民啦。咁贬为香港平民继续受制裁呢，就中国政府冇再保护佢嘅制裁，因为佢哋系平民啦嘛。咁只要拜登唔制裁新班子任何一个官员呢，咁呢个反制裁法呢就有惊无险，就算喺香港落实呢都叫有把刀挂喺中环个头顶。就有一段长时间都唔使落嚟。但係如果林郑继续做落去 ,ok, 係咪咁呢，成个香港即嘅上海汇丰啊、中银啊、其他 AIA 就有得震冇得瞓啦。 嗯， 係咪 係啊。 所以呢，如果你话即係逻辑上啊，如果我系汇丰啊，系要解救自己嘅困局啊，你嗱嗱声嘅背后发功啊，就下届全部换人，咁啊自己甩身系咪？ 咁啊唔止汇丰添啦，你咁讲，成个商成个商界都要考虑。 乜咁佢哋对唔住啊？你哋嘅历史使命为国家嘅功劳咧就已经尽晒，咁你哋继续为平民咧，国家就系点样继续奖赏你唔知啦，啊！你话个老公唔睬你，第日可能咧去北京体育学院揾一件身壮力健嘅剩翻俾你，呢啲后话系咪？但系咧。反制裁法咧就唔会为呢班平民香港普通市民出头啦，就暂时。 嗯， 话呢个好现实嘅，都系政治系咁现实嘅。嗱，会唔会咁咧？即系我探讨一个咁嘅逻辑上嘅可能性。嗱，咁样咧就对于香港呢啲大行汇丰 AI 咧就有望有惊无险啊。 咁又会唔会我即系沙盘推演啦、啊？即系林郑为咗连任咧，咁佢就顶住呢个反制裁法。就唔好俾佢放入附件三，甚至不提本地立法，咁就将呢个反制裁法呢就淨係喺中国大陆里面实施啫，就香港呢个特区呢就冇嘅。咁佢连任嘅机会就係咪会大啲呢？起码其他啲国际企业啊， 你提出 商界， 你即係不枉系名编剧啊，你提出嘅呢啲 option 都好刁钻。 嗯， 我相信如果一个即系知道咗两年来，好似何柱国先生前日仲要讲话提点，系做咗大错事对香港嘅一个特首咧， 系会唔会再做多次错事啊？嘛， 如果为咗要亡羊补牢，系维护翻香港所剩余少许嘅利益咧，佢就应该照你咁做。 嗯， 就系即刻嗱嗱声，唔系话。叫 欢迎 一 个 中国银行咁样开户口系咩欢迎嘅字，即刻今晚攞个手袋上北京见习主席，呢条反制裁法不能够喺香港，我任内不能够喺香港实施。 嗯，为公好为私好啦。 由我俾美国制裁到咧，我唯有牺牲嚟到为我两年前何柱国主席前日所谴责声讨嘅。这个叫送中法是赎罪。 嗯， 但我相信不会咯。如果这样真是成人啊，你觉得会吗？ 我都觉得不会。 那就是 不过我只是讲 商界自求多。 两年前的抉择同埋而家的抉择。 你睇下蝴蝶效应个灾难性后果几大，听闻实点。 登绝岭看世界。